Mother，Mother， 别走开，走开了，阿哥会伤心的。如果阿哥伤心了，心里的话儿向谁说？月亮，月亮，别躲开，躲开了，咋会孤单的？如果阿哥孤单了，动人的情歌拉耳罩，飞吧，张开你的翅膀，从那日出到日落，飞吧，张开爱的翅膀，你就像山风一样自由。 用天来传递呀，